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78集。 陈泽明的那张面孔依然俊秀，眉目如画，可那眼神中的快意锐利地胜过他腰中长剑，那种仇视一旦掀去了温厚的表皮，原来也是这么强烈而犀利，透着一股子癫狂扭曲之态。而他的神情举止分明又是清醒斯文的，这两相相应便有了一种奇特的效果，分外骇人。 陈泽明，你早该说清楚你是在报私仇，像你这样头脑发热不顾后果的愚人，也不该浪费我这样多的口舌。 时候不早了，陛下还是饮了这杯酒吧。 萧定原本指望能说服陈泽明，这个时候杀自己有害无益，可在陈泽明心中，对自己的恨意早已经超过了一切，这个时候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陈泽明猛然伸手抓住了萧定的手腕，萧定转过身，陈泽明抬眼看他， 陛下还是乖乖坐下来，我不想用武力。 你难道没用过武力？这个时候了，何必假惺惺的客气？ 我说过的，我不想用武力。 他的惯用兵刃是把重戟，素来臂力极强，萧定被他这么一压制，全然动弹不得。萧定徒生了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，心中的怒火早已经按捺不住，忍不住破口骂了几句。陈泽明瞧了瞧他，手掌用力下压，萧定躲避不及，被他骤然按到地上，撞得鼻子生疼，险些连牙都磕了，哪里还敢再张口，只是奋力地挣扎着。陈泽明扯下衣襟，将他两手在背后绑紧，再将他翻过来，萧定这才能喘口气，连连喘息咳嗽。陈泽明一手拎着他胸口衣襟，另一只手去桌上摸那酒壶。萧定大急，半起身低头撞过去，陈泽明要护住酒壶，也不得不撤手横臂拦住他。萧定猛地一头撞过去，力道也不小，陈泽明站立不稳，骤然退了一步，正撞到桌上，只听得稀里哗啦一阵响，那菜肴食盒全都被掀落一地。萧定猛地精神一振，心道这下一定会有兵士闻声而来，一时间更加是不要命地冲撞起来。其实此刻哪怕是有兵士进来，也未必能救得了他。可人在生死关头，通常是能捞根稻草也是件好事，早就谈不上什么理智不理智了。陈泽明躲避几次，反手拎住他衣襟，一时巧劲将他仰面掀翻在地。萧定心知不妙，挣扎几次要起身，几次都被陈泽明推着肩头压了下去。陈泽明随即俯身掐住他下颚，便将手上的酒往里灌了进去。萧定口不能闭，感觉那酒流到了嘴中，冰冷刺骨，大是惊骇，不住地摇头避让。那酒流了大半在衣服上，喝进去的倒也少。陈泽明突然松开抓住他衣襟的手，萧定无处受力，仰头倒地。陈泽明趁机屈膝压住他喉间，这一压，萧定险些窒息，忍不住张大嘴大口呼吸着。陈泽明膝头稍松，将壶嘴顺势塞入了萧定的口中。萧定大骇，被那腿压得苦不堪言，壶嘴塞在口中，单用舌齿也抵不出去，那毒酒就源源不断地涌进来，更是呼吸不畅，忍不住巨渴。陈泽明毫不怜惜，只是继续灌着酒。萧定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，只能大口吸气，每吸一次却被呛一次，待咳起来便呛得更狠，而之后酒液还是不断的倒入，咳上加咳，喘上接喘，一时间真是生不如死。这么折腾一番，终是将那大半壶酒吞入腹中。 直到那壶中酒尽，陈泽明还是死乎不信，拿起来又倒了两次，果然是滴酒也无，这才松了手。萧定咳得泪眼朦胧，模糊见对方起身，这才觉得这酷刑终于是过去了。再反应过来，真是通体冰冷，将背抵在桌腿上不住的喘息，喉中早已经咳得嘶哑不堪。陈泽明将桌椅扶起，那些菜式撒了也就撒了，所幸食盒中还有壶酒，此刻虽然不免也摔破了，好歹里头还剩了小半瓶残酒。陈泽明拎起食盒，退到那椅中靠着，提出酒壶，见了食盒中还剩下一双牙筷，也随手拎了出来，又将那檀木盒远远地抛了出去，那木盒撞到墙上再落下去，连着两声响动。萧定惊得骤然抬头，屏住了咳嗽声，却忍不住低声急促喘息。陈泽明就着那残壶尖锐的断口喝了几口，手臂下垂，牙筷碰到椅上，击出了一记闷响。陈泽明睁开眼，将手抬起盯着那只筷子，这么呆了片刻，突然抬腕往桌沿上又敲了一记。事实屋中寂静无声，萧定的气息虽然短促，可到底微弱，这两声击木之声便显得格外清晰，而室内空旷引见回声。陈泽明面上的神情骤然恍惚起来，手中提起那牙筷，待了片刻又是轻轻一敲，这三声连击便已经隐隐透出了节奏，舒缓悠长，似如呼吸，可击声骤起，又如同惊雷，猛然一击直破屋中的沉静，直震得人心头大汗。陈泽明似乎忘了脚旁的萧定以及先前灌毒之事，直起身体，全神贯注依着那调子敲了下去。萧定大惧，直到死亡步步逼近了，他才明白自己能做到临危不惧，却做不到面对死亡无动于衷。 不行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，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能就这样，不能就这样被人草草安排，忍了这么久，不该是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。 萧定挣扎着弯身，试图将那毒酒吐出来，比起活下去，矜持或者尊严一类的东西都不值得一提。吐了几声，头顶上的敲击声便停下了。萧定骇然，屏息静听。陈泽明始终不出声，也不见动他。萧定僵在原处，陈泽明寂静无声地等他。萧定半晌后终于死心，缓缓坐了回去，那敲击声这才又起。 你敲什么敲？敲丧钟吗？他这样很沉，果不然是在敲丧钟了。明明一直都知道他会这般恨着朕，可朕为何都一直不以为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没有挽回的余地？ 他生平第一次觉出了这样的懊恼和慌乱，是什么需要他用生命做代价？头顶上声声如扣，由慢至快，疏密有度。先不过是随风潜入夜的滴滴有声，渐渐的却如同是碧浪翻卷，层层叠叠了。那调子听似杂乱，可每一声都敲在人的心尖上，还来不及反应，第二声又已经接踵而至，步步紧逼，越推越高。一声一声隐隐透着多多之意，却又坦荡无忌，豪情冲天。萧定朦朦胧胧想起曾见过的两军对阵，兵士们的手起刀落，这样的声音让人想起战场，想起狼烟，想起厮杀，想起铁血军魂，想起金戈铁马，想起碧血赴日月，马革裹尸还。这样的声音只该在战场上听到，那其中的畅快淋漓，意气磅礴，便如同利刃过后的鲜血直面而来，满溢天地，让人无处可避。萧定发觉的时候，自己已经屏住了呼吸， 他突然有些疑心了，自己这是在做一个梦吧？这样的浓墨重彩肆意挥洒，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陈泽明吗？他有些失落，他觉察自己也许无视错过了些什么。萧定立刻阻止了自己的这个念头继续深入，他为此而呼吸急促，心跳不已。 这是在干什么？悔恨这东西只会击溃你的意志，你忘记了吗？人可以死去，但千万别后悔。 萧丁努力挣扎了两下，而背后的布条还是那样紧，他突然就释然了，他又捡回了那份愤恨，一直如此也终将如此，不该为旁人改变什么。萧定既恼怒自己刚才的动摇，也庆幸自己的快速镇定，他抬腿往陈泽明身下的椅子上满怀恨意地踢了一脚。陈泽明酣然如醉，全没提防，冲击之下身体不禁往前倾了一倾，只听一声脆响，那牙块本来就不堪敲击之力已经裂了一道缝隙，这一压全然折断了，敲击之声骤然停止。陈泽明猛地站起，将半截筷子拍在桌上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